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啦，留翻第二节俾咁多位咧，就轮流问你觉得应该要问嘅嘢啦。 喂，我先問咗先，其實因為咧，如果你要去到個 statistics 係準確的話咧，咁其實就我哋會牽涉到嘅就係、是你個 sampling 點攞，個 sample size 幾大，咁嗱，因為而家你咁樣咧係一個snowball sampling 或者叫 convenient sampling 啦，咁呢種咁樣嘅 sampling 咧嘅抽樣方法咧，最危險嘅就係會有 bias， 會有偏差， 冇錯， 咁嗱個偏差 咩叫 snowball 咩話 ？snowball 嗱，即係譬如即係等於 自己有 陳阿色，係啦，陳阿色推銷咁樣，我揾十個人，咁你又再揾十個人，你又再揾十個人，咁始終係揾埋咧，都係我哋相識嗰一扎人。 黃絲嚟嘅， 係啦，嗱，睇啦，嗱，所以如果係黃絲咧，就好容易就係揾翻黃絲咯。 我嗰一百個 coupon 都俾咗100個黃絲啫。 你真係咁諗？ 我諗就算黃絲都唔係問題，因為黃絲本身嘅光譜太大啦。所以你如果 唔係 光譜大，但係你依個陳阿色咧會揾咗。光譜大裏面其中一 part 先係問題啊嘛，依、這個就係驚。 嗱，即係嗱，你變咗嗱、你咁樣揾的話咧，本身就牽涉到個 pool 會唔會夠大啦？因為如果 sample size 唔夠大咧，就唔準嘅。好啦，即使個 sample size 夠大咧，亦都要睇下你個 sample 入面啲 sample unit 係唔係 representative， 有冇代表性？ 冇、錯。 咁如果而家咁咧，就好容易會唔夠代表性咯。 冇錯。嗱，咁先答第一個key question 啦，即係究竟做咗出嚟之後最 worst 會點樣咧？其實最 worst 就係冇用，冇用咧就即係大家睇翻廣大民調，我哋係唔會搞彎廣大民調嘅， 係 即係咧我哋當我哋最後嘅我哋打後出嘅啲 report 咧，我哋都會嘗試去比對翻咧以前廣大民調同埋佢有最新能夠提供俾公眾嘅資訊咧，去做一啲即係叫咩咧，做啲整合嘅，整合咗先出嘅啲 data。 咁廣大個 sample size 同埋你哋 target 嘅 sample size 係幾多？ 廣大咧嗱，12年嗰陣時咧，佢個情況就係咧，佢哋由八嗱上屆係9月9日選舉啊嘛，係啦，咁9月9日咧，佢哋由8月頭去到9月9日咧，就9月佢最後做到9月8日 ，sorry， 9月9日選舉，9月8日，咁咧佢哋咧就由8月到9月8日咧，就做咗大約13000個嘅電話訪問。咁佢就每佢個做法就係日日都係咁猛咁打電話，跟住咧就每5日咧就將啲 data 咧就即係公佈出嚟，咁每5日公佈咁樣。咁但係我哋咧想做幾多咧？我哋就其實想去到8月嗰陣時咧，係可以 roll 到有大約10-20萬個 sampling 嘅。咁呢個數係咪好誇張咧？其實就技術上就好簡單嘅，即係依家我哋即係都係都係嗰個 bot， 跟住之後就。嗰啲人就答，答其實20-30萬個 request 就唔係好困難。 咁我想問啊，即係喂，我睇翻5月2日嗰個咧，喂真係好削喎， 1000多個㗎咋？ 係咯，咁點樣啊？得翻3個月。 其實因為 佢後屘開放咗啦，係咪啊？ 未開放 。未開放。 係因為 你唔喐 咯，你過咗時限啊嘛。 俾人答得唔得？ 因為依家咧，我哋就係 by invitation 嘅。 唔係 invitation 就係咯，譬如我有100個，我再 send 俾100個，佢每人有30個，30個再有每人有10個，喂30000噶咯喎， 對上30000， 但係攞到1000啫喎你， 冇錯， 對唔住 ，嗱，做乜突然上身嘅， 你就唔夠中性啦， 係 啦，唉，我都唔中性，我係男性嚟嘅，咁我想問啦，頭先你會講到最差情況係變咗得做都係冇做啦，但我相信唔係嘅，因為上一屆嚟講都有配錯票嘅情況噶。 哦，你講緊另一個技術嘅問題啦，係 啊， 技術問題嚟嘅。咁啊，我先答咗最差個情況，即係講緊 statistic 嚟會點咧？咁其實如果我哋嗰個問，我哋嗰、那個我哋嗰個 survey 咧，我哋個民調咧。唔係一個差到好似特窒色仔咁樣咁差嘅話咧，即係完全冇資訊，即係喺技術上嘅 entropy 係最大嗰個狀態嘅話咧，咁其實咧我哋點都有啲資訊喺入邊。咁如果我哋又點都有啲資訊喺入邊咧，再同有資訊嘅廣大民調溝埋一齊咧，最後咧係會令到嗰個最後出嚟嗰個結果係準咗少少，即係舉個例， 只會好咗係唔會差咗， 只會好咗就唔會差咗嘅。 咁只不過我哋都再我哋嘅目標就想攞得，可能最後係會有人可以攞嚟做雷霆救兵咁樣去做啲好重要嘅 decision 咧。咁我哋就要越盡可能準。咁所以我哋咧就個 target 就要係去到十幾二十萬嘅 sample 咧，先至有用，先至去好用咯。我哋先唔係其實都唔知係咪要咁多先得嘅，但係咧我哋有條數可以計出嚟，就係知道個 error 係幾大嘅。 咁但係snowball 嗰樣嘢又點解決咧？ 好啦，嗱 snowball 嗰樣咧snowball analysis 就係講緊社會科學裏面咧，講譬如話佢哋研究隱君子嘅話咧，咁嗰個科學家好難揾到成個城市幾百個隱君子出嚟做研究噶嘛，佢都係靠佢識幾個隱君子就叫佢哋 refer 咁樣，咁可能就問佢啲問題，譬如可能問佢食咩多啊咁樣啲，咁但係就結果就係 snowball 啦，就係嗰佢嗰個朋友圈子啲人食咩多咪咩多咯，咁所以就有種好大嘅 bias。咁但係我哋咧就會用咗一種 technique 咧，就係叫做 respondent driven 嘅 statistic。咁就係話咧，用其他啲唔同嘅數據咧去 adjust 翻呢一個嘅 bias 呢種 sampling bias。我試下舉個例就係咧，舉個例，我想研究香港究竟有幾多人打中意，即係最中香港最中意玩嘅遊戲係咩遊戲？咁我就出問卷啦。咁咧我咧就問咗1000個大人、1000個細路咁樣。咁大人同細路咧都揀咗兩個唔同嘅遊戲。兩個都係 10% 咁多嘅，咁但係咧，我知道咧，其實呢個香港咧，大人多過細路噶嘛，咁所以咧，如果我見到1000個大人係咁樣揀，而1000個細路咁揀咧，其實咧呢兩個相同嘅 percentage 個 weighting 係應該唔同嘅， 有個 revision 喺度， 係啦，我就可以 adjust 咗啦。咁好似攞翻個例子就係話，如果我攞依家我哋有 bias 啦，咁如果我攞翻，譬如話我收集到係 收集到 age group 嘅，咁我攞個 age group 去做翻個同香港人口嘅 distribution 去做翻 adjustment。咁可以做到嗰個 adjustment 啦。咁跟住我再用第時，如果我哋有廣大民調數據嘅話咧，我又嗰廣大民調嘅數據去做 adjustment。咁如是者咧，幾個交叉比對咧，就唔係將啲嘢加埋隨意就係個答案，而係可以令到啲嘢準咗嘅。係 係 咁每一個月做嘅時候就 adjust 咁。 呢一個就係另一種 adjust 嘅方法啦，我哋都會用嘅，即係我哋會帶到一個 Telegram 另一個好處就係咧，我哋可以做到咧追蹤調查。追蹤意思係咩咧？就係咧。譬如話阿 Donna 你今日啦，五月嗰陣時投咗票啦，咁咧 Telegram 咧，我就知道 Telegram 會俾咗個 ID 你嘅，咁我就知道你個 ID， 但我其實唔知你究竟係邊一個，又唔知你嘅電話號碼嘅。咁當然啦，你會你有你有寫你 username first name 先，我都要估嘅。但你又可以扮啦。 當然問你攞電話號碼， 我都覺得係咯。其實我都想講。 臨走記得俾阿 Angus。 使咩啫？ 得得。啱啱 Angus 講咗唔使， 唔使啊， 唔使啦。 佢覺得 Angus 問我電話，可能係啦。 點解唔使啊？ 你又好唔忠誠啊！同你講， 目露空光就呢啲啦， 因為已經有 Telegram 咯， 我隨時都可以揾佢， 係咯， 可以 send 相啊，乜都得噶啦，已經 send 相啊，係咪 咯？你正話講咧，就其實你哋會用一啲數字去調整翻，譬如話而家個 pool 入邊可能冇咗啲，譬如話係撐某啲建制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好勇武嗰啲人咧，就唔喺我哋呢個群組入邊嘅，要加翻嗰啲人嘅。 譬如上一次係全部係重視民主黨係冇嘅，咁呢個唔係 好正常咩？ 拜拜。 喂，唔係，但即係其實，如果係咁講，你攞完 triangulation 之後，其實都可以 triangulation 咯。 一杯酒潑落去啲 人，唔係即係 解釋下 你 成日都話。聽眾啊，唔係即係觀眾係 layman 啊嘛，你冇講 埋。唔係即係你做完咗嗰啲調適之後啦嚇，咁即係其實都可以解決埋 Telegram 嘅不足咯，因為你淨係用 Telegram 去問啊嘛。 解決唔到。 解決 Telegram 不足係乜嘢不足 ？Telegram 淨係有 Telegram 嘅人先可以做咯，有啲人我中意有人連 smartphone 同埋 cell phone 都冇啊嘛，而家。 係。 蔡奇。 啱嘅，即 系佢换咗， 佢就系有键盘，佢就系有键盘，佢键盘战士。 唔系我哋咧，其实每次做完之后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即系个支持度啦，同埋咧我哋会有一个我哋嘅 forecasting error 同我哋个 sampling error。sampling error 就系讲紧我哋 sample 可能其实真系产生嘅 error 会有几大，即系因为个 bias 嘅缘故。咁而我哋如果有咗多咗 data 落嚟做 triangulation 咧，我哋咧就 expect 咧应该系可以。即係 justify 到個 sampling error 可以降低，用翻我哋 formula。咁我哋用呢種方法去判斷咯。咁如果一路增加新嘅資料嘅話，那個 sampling error 應該會一路降低。咁而隨住接近選舉咧，嗰、那個 forecasting error 又會應該會降低。咁按道理咧，去到九月四號嗰陣時咧，我哋做埋 report back 咧，我哋就應該係可以做到一個好頗為準確嘅。即係譬如話，可能上屆廣大民調做到九月八號、九月九號選。咁其實咧，九月八號嘅廣大民調咧。 都頗準嘅嘛，即係嗰個誤差大約係幾 percent 左右啦。咁嗰個係能夠估到邊個人勝選邊個人敗選，但係就做唔到配票，佢嗰個準確。 但係我又想再問咧，就係嗱頭先就講到話唔怕建制侵入嚟個 pool 度嘛，因為其實越大個 pool 就越好。咁但係呢度係講緊佢哋係非常之忠誠地去 report 啦嘛。 冇錯。 如果佢哋有人入嚟搞局咧， 嗱，如果佢哋搞局嘅話咧，對我哋係有影響嘅。咁所以咧，我哋開頭咧就用咗一個邀請嘅方法，即係 invitation 個 system。點即係咁樣搞麻煩，搞到Raymond 即係冇得玩咧，就係 佢係搞局嗰啲人嚟㗎，唔好俾佢入去 啊！建制係咪啊嘛？額頭寫住 佢邊係建制，總之係鬼，唉， 鬼 都唔知邊邊嘅， 都係鬼添。係咁，所以我哋開頭咧就會咧用 by invitation 嗰個方式，咁用呢種形式，希望咧我哋攞到一個 seed base 咧，即係一個種子嘅 source 咧，係比較可信嘅，即係同埋係冇辦法一個人可以搗亂檔嘅，即係譬如話佢好似即係有人話，即係嗰陣如果有一百張太空卡咁都可以開到一百個 Telegram 啦， 好撚煩啦、啊。 睇一百字，咁佢好煩啦，但係佢錢多時間多，咁都可能 冇咗個粗口個字， 都係 高下立見，高下立見啫，唉， 你今日嚟搞事啊？ 唔該，你捲咗海報走啊！ 好似啲主持人咁樣俾啲嘉賓去啫嚇， 咁佢真係錢多時間多都好啦，即係 佢真係錢多時間多、啊， 佢真係咁樣嘅，但係佢都要識到朋友夠多先得，即係佢有咁多 invitation 先得。 哇，唔係喎，即係佢嗰陣時區選一個區都可以多千幾二千票啦，係咯。如果佢集中淨係搞你呢一個星立的話，佢真係 都會有危險㗎。咁但係如果我哋有一個有一個即係依家辦 invitation 啦，我哋一路嚟緊做咧，都六月七月都 likely 會用 invitation 形式嘅。咁我哋希望當然會再多啲人啦，即係唔好依家相對係比較少，但係可以接受嘅，但係比較少嘅都係。咁我哋想即係如果再多啲嘅話咧。咁其實到後來去到即係公開嗰陣時咧，咁公開用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就有一個 reference 嘅 source 咧，俾我哋 detect 到其實究竟有冇人搞緊亂檔。 嚇、點啊？ 因為嗰班人咧，譬如話我當舉個例，去到七月，去到八月嗰次，我想公開啦咁樣。咁但係八月之前玩嗰啲人都係發 invitation 入嚟噶嘛。咁嗰啲人係即係 Nike 係戴耀廷啲 friend， 或者戴耀廷個 friend 個 friend， 或者個 friend 個 friend 個 friend 咁樣 Nike 係咁樣啦。咁嗰班人裏邊咧。當即係有要係鬼嘅人相對少一啲啦，即係我哋唔會話冇啦，即係都有啲 啦。係啊，我啊嘛， 我翻咪嚟啊， 係啦。咁但係咧呢、這個 base 咧，佢到八月嗰陣時佢都會參與投票嘅。咁如果佢參與投票嗰、那個 pattern 同我哋喺公開嗰度嘅 pattern 爭好遠好遠，而我哋係揾到一隻 trace 係某一個時間開始多好多嘅話咧，我哋其實 Nike 就可以咧 project 到就有啲怪事發生緊。我哋就可以即係做一啲處理去解決咗嗰班人。 死啦！你一開麥咁講咗，我哋會唔會 grad 即係慢慢咁入？ 唔係，我反而即係我如果聽完之後，我反而有啲擔心，因為咧戴耀廷個 friend 嘅 friend 都可以係鬼，因為其實個問題咧 係唔係啊？跟我戴耀廷身邊好多鬼， 冇夾我啦，我對面都有個啦。 戴耀廷個 friend 個 friend 唔係 戴耀廷個 friend 個 friend 個 friend 啊？嗱， 即 係就係戴耀廷自己咯。 唔係啦，即係好講，戴耀廷係俾咗一百個 coupon 我嘅，咁咧而你個 system 好正咧，就係我其實我睇翻我百個 coupon 係去咗邊個攞咗噶嘛，我就發覺開頭係我啲 friend 嘅，後屘咧到真係尾後嗰三四十個咧，我唔識㗎嗰啲人，應該係有啲人即係我前面嗰堆人啦，就 copy 咗我個 coupon， 就去咗掉咗去啲唔知咩 group 嗰度。咁樣食就瓜咗囉。其實我呢一百個已經即 係 混亂咗啦， 唔乾淨， 係啦，唔乾淨。 幾個問題其實，咁建制派做幾多我都唔定到啦。但係幾個問題想問嘅，第一就係、是、你但鍾庭耀嗰個係 random sampling， 你嗰個係 slowball， 其實有 bias 嘅，兩個 sample 咁樣唔同 sample method 可唔可以攞埋一齊？呢個技術性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是、我以前做公司都有做 forecasting 嘅同事。我個個禮拜會開會插佢嘅，咁所以問題就係 forecast 點樣做得準係一世都做唔準嘅，咁所以個公信力問題。第三就係 even 你做得準，你點樣 sell 依件嘢俾一啲完全唔識 嘢市民知啦。 唔識嘢， 唔識，即係佢 S 音唔知想講咩，唔識。 死啦！我唔記得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係兩個 sampling method 都唔同嘅 sample， 可唔可以撈埋一齊嚟做？ 哦，其實應該係得嘅，因為我哋最後係用佢入面一啲 background distribution， 譬如話佢嘅 age group 啊，譬如用佢個 occupation 啊、gender， 或者將來會再多少少咧，去做一個即係調和噶嘛，咁調完呢，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上面係可以做到調和嘅。即係我哋今次五月呢個就未做得好仔細，因為其實價值都唔係太大，因為依個 forecasting error 係睇到好大嘅，因為太遠啦。咁但係我哋相信去到八月開始咧，我哋除咗去睇廣大民調之外，如果將來仲有一啲 report 佢會係 disclose 嘅 data， 我哋都會攞嚟用啦。咁我哋都會攞我哋自己嗰啲人以前投過嘅票，佢嘅變化去做一啲趨勢分析。咁幾樣嘢，即係萬物朝中完之後咧，我哋 expect 嗰個 forecasting error 咧係可以一路咁樣跌落去嘅。咁但係咪跌到夠配票咧？咁我就真係唔知喎。咁但係咧冇我哋咁點咧？咁冇咪用廣大民調。咁廣大民調個 error 就係大約4%左右。咁用埋我哋嘅，如果我哋好彩嘅，可能將佢變成2%，咁啊可能夠用，即係配到票啦。咁但係如果冇嘅，咪4%。咁到時就操盤人去決定，或者係由選民去決定，究竟佢哋信唔信呢個 report 啦。我哋寫住 而家呢刻為止咧，即係應該係冇操盤人呢三個字呢個角色嘅。 冇噶， 其實我就想問操盤人係邊個咧？所謂 我覺得係冇嘅。 冇嘅，其實 我係鬼嚟噶嘛。 呢件事， 喂，咁唔係你操盤人咩？ 呢件事係冇嘅，講真，好老實講真係冇。即係可能有啲意見你就大聲嗌咯，即係唔知咧有冇人理 咧。要投黃楊達， 因為其實操盤有問題嘅，第一就係、是操盤人會點樣 interpret 份 report 再做 information 出嚟啦。第二就係、是、我係一個 user 嘅時候，我點樣 interpret 個 information 又係另一回事。 係 就係好驚嘅邊。 或者我調 唔係唔係 轉個問題。 我諗唔好問雷霆嗰 part， 因為嗰一 part 真係係咯。只是个数据而已，但是怎样用那一 part 呢，我又觉得不应该问 Angus。 OK， 嗱、我会想反而有兴趣，就是说你现在大概出来，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说你对外公布的 report 会是一个什么形式的 report？ 现在未想得很仔细，但是呢其实我相信一定有的资讯就会是每一个候选人他们在 report back， 你讲 report back 嘛 ,report back 那时候他们究竟个percentage of support， 即是有几人 report， 几多 percent 是支持他的样。起碼 實際個票係嘛？ 實際嗰個票係實際嘅 report 翻嚟嘅人嘅數量。 會唔會譬如話個原始嘅數據都會即係 share 翻出嚟俾嗰個？ 九月四號之前嗰啲都會一路都 share 出嚟嘅，我哋會係一路都 share 出嚟。 我想問一下，即係譬如就係、是、個 interpretation 嘅問題啦。如果你話你譬如嗰日我收到幾多個 sample report 翻嚟，幾多 percent 支持咩人，幾多 percent 支持咩人，你係咪會有一個 methodology 將佢係 scale up 去到就係話？你去 project 好似而家廣大民調好似 now 公布咁，有邊啲人就較大勝算，有邊啲人就完全冇勝算，有啲人就可能一定贏，有邊啲人 margin， 你會唔會有個咁嘅 interpretation 咧？ 都變咗操盤咯。 No， 呢、這個唔係操盤 ，now 算唔算操盤咧？呢個純粹係 interpretation 嚟嘅。 呢個就未諗得好仔細。但係 譬如，因為其實每一個睇翻呢度系統最後 report 出嚟嘅人，其實佢想做咩嘢啫？佢得一樣嘢，佢就想佢令佢個票嘅票值最大啫嘛。 啱㗎。 咁個問題就係你俾一堆數字我，如果我係完全我假設我好蠢，我係鬼嚟嘅，我唔識得將嗰堆數字去將佢幻化成為係啦。我即你俾啲數字我都唔知我投邊個。即係譬如好多人投俾馮檢基，咁即係點咧？馮檢基都有機會唔夠票嘅喎。咁你起碼都要有一個 report， 我係睇得明嘅。原來邊一個係 marginal case，即係 now 我記得當時就係話有啲人就係機會均等呢個字。而家每一次喺 now 公布廣大民調都會有四個字就係機會均等。咁到底我 interpret 機會均等係等於我哋要救呢啲人啦，定還是你會有一個 term 或者有一個方法俾人聽？如果佢跌入咗呢個 category 咧？我覺得配票系統對佢嚟講係有用嘅，即係我覺得最中性嘅講法係咁，唔係話你投票俾佢啦，咁我咪變咗操盤人咯。你起碼要俾個 coding， 你起碼要俾個 coding 就係話俾選民聽，又或者喺呢度系統會協調嘅人聽，我點樣分別我邊一個 option 係會 maximize 我的票值？ 但 呢個唔應該雷霆嗰邊做啊嘛， 唔、應該 Angus 嗰 part， 佢就係齋係總之數。系咯， 系咯，应该。 我想问雷霆救兵系边一个？ 唔系，但系而家有冇人执雷霆呢样嘢？大家喺度讲，但系原来冇人负责呢样嘢。 唔系，唔使担心，我哋有雷霆，我哋做完 Smart Voters， 我哋今集有声纳，我哋下一集有雷霆救兵。 三集嘅三部曲。 要系列嘅，我哋跟住再轮多一次，轮到九月四号。 咁啊，打我。 唔知邊個俾人輪啊啫。 唔係，但係即係佢嗰 part 應該係唔應該負責呢一部分噶嘛？應該真係只係好如實地去反映過一啲嘅分析。係嘛？ 但我記得好似冇建制㗎，你剔禁嗰啲制 有㗎，有我哋有工聯會文件。 唔係，但係其實我就係擔心一樣，因為其實咧 啲係咯，我選擇性睇嘢。 其實有好多層㗎嘛，喺建制嗰一邊，即係有啲真係直接收錢，但係有啲唔係㗎嘛。 好多都唔係。 系啊，有好多系即系佢只系话你喺秘密秘密，唔系即系佢系话你 真入到咪噶啦。 你如果系只要喺适当嘅时候俾一啲意见出嚟，影响你身边嘅人，咁已经可以有 jack 数，即系长食长有嗰种噶嘛，有呢啲噶嘛。咁即系其实可能嗰啲人你平时唔知佢系鬼嚟噶。佢而家可能已經入咗去個系統入邊噶咯喎！ 講到咁 sleeping agent 好恐怖啊！ 唔係真係有呢一座層呢一層嘅人噶嘛，即係佢係有好多層噶嘛，唔係個個係你 CE 噶。唔係咁，其實呢個邏輯都可以擺喺廣大民調好多嘅思考啊。咁廣大民調都可以打電話去嗰陣時，可能即係建制派已經審咗一個 population 嘅人。結果咧 問題就喺度 講大，總之就教咗啲人，但係打嚟，如果廣大民調打嚟，你話講你支持 唔 係邊個啦？ 你唔好有可能，因為而家你就係、是。你一定要講廣大民係啦，因為你廣大民調係你嘅尺嚟嘅，你最後要 refer 翻佢嚟去睇你呢把尺有冇 bias 啊，所以你唔好喐廣大民調啊，佢做嘅方法係最 statistical 最準嘅。而家個問題係你而家呢一個系統係一定有可一定會有 bias 嘅，可以咁仲可以俾人滲入去啊嘛。咁滲入去之後，你點樣做攞嗰把尺嚟去度咧？分分鐘都度唔啱嘅喎。 我諗其實可以講翻 population 問題。population 就係你講緊廣大嘅民調係講緊全港人電話做到，但問題就係你而家個 population 其實都係 slow 咁滾落去，其實係個 population 已經唔同㗎啦。 係，其實咧係㗎，其實我哋咧去做公民聲立咧，除咗擺 invitation 啦，同埋去到八月嗰陣時會叫啲人即係公眾參與之外咧，我哋咧嚟緊應該六月可能開始嘅，就會有咧都有街站嘅民調嘅，即係街頭民調都係用 Sonar 去做。咁其實嗰度有另一個 sample 嚟，咁當然嗰個 sample 亦都可以有啲。有人走嚟行行去咁，係咁答問題都有。 佢空你啫，嗰啲就 嗰啲就真係 嗰啲唔會嚟搞你 嘅，係啦，咁嗰個就可以攞到另一個。 唔係六二二嗰陣時都唔隨機，即係都幾準嘅喎。 六二二夠多人啊嘛， 係咯， 係啊，六二二夠多人，係啊，咁。 但係你做呢啲街站點樣去幫到你解決正話個問題咧？ 咁其實 做好多個街站， 跟住其實嗰度又係另一個 data set 嚟嘅，嗰個 data set 咧又係可以幫我去做一個 adjustment。 我想問街站嘅少問題，我想問係你哋兩個搞手自己做街站啊，定還是又已經有曬計劃㗎啦？ 有一班即係好有心嘅啲地區組織咧幫。 聰明算， 聰明算文。 唔係上個禮拜翻嚟啊？ 上個禮拜嗰班佢哋自己已經有一班 人。哦，好錯， 其實都係同我班嚟嘅。 有佢哋有街站， 我哋每個人都有好多身份噶嘛。 但 Angus 其實我想問埋咧，就其實你哋而家咧，即係正話講成個你哋呢個公民數據係咪叫做？ 係公民數據。 其實係 聲立 有幾多人啊？組織啊？ 個組織人啊，人 600,000啦、 啊。做嘢嘅人5-6個啦，係5-6個啦，係啊。 但係因為你如果做街站咧，諗住一齊做咁多個地點一齊做，定係輪流每區咁樣做？ 個最詳細操作我都未知道，因為我都未 depends on咗幾多人 咯。depends on 咩人？ 搭下聽緊 live 嘅朋友啦，一個、兩個、三個，睇下你一個 你好 hea 喎，做得主持做啦， 係啦係啦， 好似 啊 ，sorry 唔係呢個同呢個。 呢人你 約佢 食飯？ 一個主持咧唔讀人哋嘅留言咧，要自己 讀留言咯，佢你自己睇啦咁樣樣，我真係離曬譜 嘅 真 係。嚟啊嘛！ 我真係覺得離曬譜嘅真係。 dead air 咗咯。咁咪係咯，跟住又睇咩約食飯啊？都搞錯啊真係。呢個唔關你事咁 啊 ！Wayman 爭人幾多錢啊？嗰啲咧。 假設冇呢個答咗啦，係嘛？係。下邊一個，如果冇 Vault Sonar 嘅分別喺邊度咧？即係頭先你成個機制，如果冇 Vault Sonar 嘅分別喺邊度咧？第二樣嘢就係 Vault Sonar 係咪可以提供精確嘅估算？喺一敗喺係啦，因為問嗰位朋友咧，咁佢就覺得係需要一個好精確的估算嘅。咁另外一個 follow up 就係話，如果喺一大班極有 bias 嘅群體做統計有咩用途？ 即係 slow ball 咯，其實講 係啦，即係頭先就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睇下先 啊，都係 其實最重要就係個 都係質疑緊 Snowball 嗰樣嘢。 個 survey 就算點樣 bias 都唔緊要，但我覺得最緊要係可以 project 即係可以即係解釋到佢個誤差究竟係幾大。即係如果講到呢樣嘢出嚟嘅話咧，其實已經可以同其他嘅polling 去做比對。即係我舉個例咧，就係依家未選立美國總統啦，但美國已經有好多嘅票站好多調查出緊嘅。咁其實每個調查咧都會有啲人話 Trump 贏，有啲人話 Hillary 贏，有啲人就話啊 Sanders 仲贏緊，啲亂噏噶嘛可以係。咁但係咧亦有另一種 analysis 咧，就係咧叫做即係集百家之大成，佢就係將所有嘅 polling 咧都夾嚼埋一齊， 即 係 meta analysis。 係啦，係啦，係啦。 meta analysis 即係將所有 analysis 再夾埋一齊做一個喺上邊 meta meta 啊， 係啦。咁即係譬如可能就算講公民先立自己，我哋都已經有個 by invitation 嘅一種嘅民調啦嘅 group 啦，跟住我哋會有街站啦，我哋有公開啦，跟住之後我哋仲最後有 report back 啦咁樣嘅。咁其實我哋都已經有三四類 data set 嘅啦。咁再加埋我哋其實可以咧睇到嗰啲人嘅變化嘅，咁又多一種角度。咁其實我哋自己都可以溝到四五次出嚟去做一啲即係 projection 去睇下我哋 error 去邊度，咁再加埋廣大，再加埋再其他機構，可能有啲幫助。 好，轉頭翻嚟繼續。